语音训练六，一乌开头的音节，一乌吁哇窝歪微弯温汪翁音鹰烟央晕冤庸。